冠名播出。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今天呢是周三，是我们说家居和装修的内容的时间。好，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百优全屋定制的徐伟。徐伟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其实首先呢我应该向徐伟道一声辛苦了啊，因为今天呢已经是腊月29了，明天就是除夕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工厂啊全都这个放假了。 对对对 啊，但是今天呢还是非常匆忙的啊赶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来进行交流，所以呢给你一个机会吧，向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其实可以拜一个年的。 首先应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拜一个早年。 嗯， 祝大家新年快乐。同时呢想给我的家人说一声新年快乐，给他们拜个早年。 确实啊，这个已经是腊月29了，这个明天呢就开始大家要过除夕了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拜一个早年啊，祝大家呢在狗年新的一年能够心情愉快，身体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啊。好的，那接下来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咱们首先呢按照习惯先进入安区快讯，一起来梳理一下近期楼市啊或者是家居方面的一些消息。当然了，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来交流。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 最权威的房产政策，最及时的地产信息，安居快讯。 好，那么首先呢还是邀请的徐伟，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呢这个安居方面的消息啊。咱们先看的第一条，说这个不合格的儿童家具呢何以屡禁不止呢？儿童呢是祖国的未来，那么儿童家具呢关系到千家万户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儿童家具呢被列入质量监管的重点项目，已经受到了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国家质量监督管理局啊检疫总局呢日前发布了一个2017年第三批儿童家具商品的质量国家监督的一个抽测的一个结果，不合格产品检出率为30%，还是相当高的。 比较高了。 比较高的。 对对对。 那为什么屡屡会出现就儿童家具呢出问题呢？ 我感觉这个上边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嗯、 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监管部门的这个监管。因为他这个监管不能说天天去查，天天去看。 嗯，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消费者自身 嗯 对这种家具的这种不合格的这种家具它的鉴别能力。它的识别能力有限，造成的这个市场上好多不合格的产品泛滥。 因为这个行业说实话是比较混乱的一个行业，这里边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东西都有，所以这时候我们消费者很难擦亮眼睛把每一件商品都能够选择的时候都会说去摸底啊，去看透这个东西啊，可能认为样子好看就买回去了啊。大部分说不合格了，一个是安全的安全系数不高，第二个呢就是环保系数不高，对吧，然后还有第三个可能就是说它的使用年限啊，可能看起来好看用不了两年就坏了，这也可能也是它一个这个抽检的一个标准里边的东西。 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国家的监督这个方面哈，可能做的还不是特别到位，以至于有些不太合格的产品还在市面上流行啊。那在这里我就不明白，比如说一些品牌的家具啊，它做完这个家具以后它就自行的就上市销售了，那就说国家对它的监督和管理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应该是就是说咱们有一个比如说消费者你买到某件产品之后应该是如果我们怀疑它有问题，一定要向及时的向有关部门去反映，因为这个不可能说咱们这个监管的去到咱们家里边去那个每买一件商品都去检测， 那这也就是说呢需要消费者呢自行去这个反映， 对对对。 那实际上有一些商品啊它会有一些抽查是吧，对于这个商家的生产出的一些产品，国家有关的部门是对他们有一些抽查和监察管理的这样的责任吧？ 应该是有的，因为咱们这个抽检嘛毕竟还是一个抽查的过程， 对， 它不能保证说每一件商品都去过检，这样也很难，所以说它是抽检的一个过程，这里边呢就会你检的时候它是合格了没有问题的，那么就是看你这个生产厂家的良心了，如果说你在抽检的过程当中你生产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抽查过后呢对吧， 所以就容易呢有一些漏洞就出现了，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在这里呢有一些大的品牌应该说他们是维护自己的品牌形象的， 对对对， 应该说他不会因小失大哈， 对， 所以无论是在这个环保方面啊，在质量方面啊在等等方面呢他们是比较在意的， 对， 那么在这里就是一些小厂家没有规模的厂家，甚至呢是一些黑心厂家，他们会在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当中呢偷斤短两哈， 对， 甚至呢环保问题就大大的出在这些产品上边了， 是的 所以在这里呢您提醒大家买儿童家具的时候我们的消费者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买儿童家具的话其实我还是注重一点，就是说环保系数要高一点点，因为毕竟是给儿童孩子要用的， 但是这环保系数我们怎么来看呢？ 先看它的检测报告吧，因为每一个这个商品应该有它相应的检测报告，这一类的，那么这里边就会体现到它的甲醛释放量，包括它的那个握定力，包括它的静强度，包括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这种强度啊，还有它的这个误差有多少，是这样子的，有一个检测报告，首先要看的就是看它的 检测报告。另外说句真心话哈，千万不要买那些呢什么三无的产品呐、没有品牌的呀等等哈，只是图它的便宜大家就入手了，这个是非常危险，尤其是买小孩的东西。 对对对，因为孩子的这个抵抗力和它的敏感程度是最高的，最高的。如果你买到不合格的产品的话，一个是你像甲醛超标了，孩子可能就会出现咽部不舒服、眼睛流泪、打喷嚏，这些都很容易的。 对，所以呢，要到这个正经的地方啊， 对对， 比较有保障的这个一些卖场啊去购买啊一些产品，同时呢，要买一些呢这个有品牌的。啊，一定是有各方面保障的一些产品、 有保障的，对， 即便是买这些产品的时候大家呢也要看它的检测报告啊， 对， 所以这个几个方面呢都要严格的把关啊， 对， 让那些不合格的产品呢不能流入我们的家中 啊，对， 这样就好了。 对 啊，当然我们在这也期待着国家的这个监督管理部门呢能够管理的更加严格一些，一旦发现这样的厂家咱们真的要去严格的管理哈， 对，要很查， 对，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条，智能加门窗，可实现的智能啊，带来无尽的遐想。那么智能家居的普及啊，让智能化的这种装饰逐渐成为了家居装修当中的一个标配，尤其是在一线的城市，那物联网普及的趋势正进一步的加速和扩大，作为这个整装输出的一部分，那门窗在智能家居的发展中开始呢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作为家中与外界环境最大的 交互的窗口，那门窗可以呢延展的地方是太多了。未来的智能门窗不仅呢可以远程控制，还能够呢充当室内家居的卫士，更可能呢通过一扇门窗就改善了室内空气的环境，提高能源效率等等。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说全屋定制啊，这个所谓的风口呢依旧一拥而上，是需谨慎啊。那引擎输入全屋定制啊，945万个网页就出现了，它的背后呢凸显了当下这个词儿的一个火热啊。那随着居民的消费水平全面升级和一站式服务的流行，那传统家居建材市场的消费环境正悄然生裂，那全屋定制呢开始成为了趋势，并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仅2017年就有6家全屋定制概念的公司登陆主板。行业数据检测，2018年年底啊，国内这个定制家居产业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您呢就是做这个全屋定制的， 对 啊，从这条也看得出来，这个全屋定制的现在是非常的火热了。嗯，那么什么叫全屋定制啊？这个可能还有一些误区。 对， 嗯， 真正讲啊，我理解的这个全屋定制呢，其实应该是一个从设计到施工，然后再到制作，然后到安装，然后和售后。这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才叫真正的全屋定制。而我们现实我们大部分人理解的全屋定制呢，大部分都是家居全屋定制。 以为就是说只是家具的全屋定制。 对对对， 实际上刚才您说的是从装修一开始，它的设计啊、家装啊，最后到整个的配饰的配齐，这都是 全屋定制的一个 全屋定制的 过程。对对对，一个范畴。 哦， 对对对，因为这样的话呢，才能把咱们整个的这个风格和它的配饰 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对， 这样不仅仅是家具这一 块，不仅仅是家具，而我们现在理解的家具是占大头的。 嗯， 对对。 好的，那正好一会儿呢，关于全屋定制这块呢，我们再具体来说一说啊。 可以。 那实际上这条短信、这条这个资讯当中也提到说，2018年就是今年的年底啊，说国内定制家居产业的规模将达到1500亿元啊。那看来呢，还是规模非常宏大的哈。 是的，这个市场是继这个房地产之后又一块大蛋糕。 嗯，那您觉得为什么在这样的时候出现了全屋定制这么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全屋定制还是在咱们这个一线城市炒得比较火。 嗯， 一个是这个全屋定制呢，它是给人们确实提供了方便。你比方说省了时间。 嗯 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好多这种业主呀，他不知道自己喜欢的风格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时候就需要有一个全屋的设计的概念给到业主，那这时候他就省心了。 嗯 啊，第三个呢，就是说全屋定制整个的这种风格也好，或者材质也好，或者配色也好，它能够达到一个统一。那这样的话，你做全屋的这种概念化的东西之后，比较好的能够结合到咱们整个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啊，由一个厂家来给咱们统一的打包来做一个整屋的一个设计概念啊，包括咱们后期的完成制作，包括安装然后是售后整个一个完成。这样的话，它能够把咱们这个全屋定制的这种概念提升的在一线城市提升的是比较快的。 嗯嗯，实际上一个就是说，现在一线城市呢，寸土寸金啊，大家买一个房子呢，真的是不容易，所以特别希望呢，把这个房子呢更加的个性化，按照自己的意愿呢，能够去装修啊，去装饰哈。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凸显个性的这个全屋定制就出现了。所以呢，很多人对于这个全屋定制呢，还是非常推崇的。 对对对。 尤其可能是年纪稍微的轻一点， 年轻一点， 年轻一点的这样的人，对于全屋定制呢，可能更加的推崇啊。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全屋定制的情况呢，再跟大家具体的聊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下一条。细数家居行业的四大趋势哈，定制、环保、智能及简约。随着建材行业自身的发展和所处的经济政策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新一代的消费群体的崛起，那市场的整体需求是日新月异。未来企业呢，唯有立足市场变化，抓紧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方能够乘势而上啊。那其实从这点上来讲呢，应该说他说的还是挺到位的。 对， 嗯。 一定要怎么说呢，要立足于市场的变化，抓紧的家居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才能够乘势而上。其实现在虽然说全国定制非常的火爆，但是还是要根据市场的这个动向，我们来定一些具体的守则。 对对对，其实还是看咱们客户的这种需求。 对 对对，得才能够引导咱们 按需而定。 对对对对对。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说跨年装修工期延长，提前沟通，确保不误事儿。那距离春节呢是越来越近了，明天就除夕了，不少工厂呢就已经陆续的放假，无论是家具、床垫还是定制类的木门啊、橱柜啊、衣柜啊等等产品，在交付时间上多少呢都会有一些延后，消费者呢还需要提前与销售人员呢敲定好上门安装的日期，以免呢因为放假产生诸多售后的纠纷。其实说到这儿呢，咱们也给大家做一个提醒，比如说您是做这个全国定制的，其实现在如果要是签单子或怎么样的话，那肯定是就不再做了，等过后以后，过节以后再做， 肯定是年后的那个才能生产和安装。 嗯， 对， 也就是说年前的定上，年后开工哈。 对对对，年前的话呢，其实要给自己打出一个富裕来，因为好多咱们这个业主啊，都是想年前了安装好，在新房里过新年， 嗯， 都有这么一想法。其实应该把时间放得更长一点点，因为不同的家具它的生产周期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生产的这个产地也会影响，因为你的运输过程非常远，它也可能会影响咱们整个的这种安装周期啊。还有一个就是定制的这个类目里边的这个生产的周期，一般的这种产品的话，像它的生产周期差不多在30到35天，一定要预付好这个周期。那么在定制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一些误差呀，可能说不如意的地方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留出一个反补的一个时间，这样的话，咱们就能快快乐乐的过新年了。 是的，实际上呢，就拿装修来讲哈，可能在节前装修的，到这个时候呢，基本就停工了。 对， 在这个时候一定要跟你的装修公司也好，装修队也好啊，订一个合同，就是节后什么时候开工要说好。 对， 因为。是否节后能够按您的意愿继续啊，这都是一个谜。因为有些这个工人全回家了，是否人家还能够回来，能够延续他前面的活，这都很难说，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计划，这个很重要。 对， 另外呢，在这里我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您想节后做什么的话呢，干脆就节后再签，节后再做就完了。 对、 啊、 其实这会儿这个心态很重要。 对， 心态很重要。其实作为我们这个业主这方面的心态呢，是想的是年前能够把房子装修好，而这个干活的这个工人呢，就想，哎呀，我能早点回家。 对对 对, 对， 他是不同的心态。 这个是一段矛盾。 对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过完春节之后回来的，再回来的时候，工人的心态是不一样的。 嗯， 对吧？因为我是刚回到一个，又回到了我原来工作的地方。那么过年的那会儿，那个心气我也过去了。那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带着一种非常快乐的心态来去干这个工作。 嗯， 那这时候我在做工作的时候，可能一个活比较细，可能干起来可能 踏实。 对对对，你要年前了，可能你干活，因为心里已经长了草了。 嗯， 那心都已经在家的路上，回家的路上了，那这时候就肯定不一样，干出来的活也不一样， 就不要着急。 对，所以说我说这时候每个人的心态不一样，所以心态放正了，想通了，自然而然的就平衡了。 对，就是有些事情要学会顺其自然啊，什么样的时候呢干什么样的事儿啊， 对， 那千万不要着急。另外在这里呢，我也怎么说呢，我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现在更多的一些厂家或者一些商家呢，都会让我们的消费者说啊，这样吧，你先做什么活先定上，等节后以后呢，咱们再给您具体的做。这样的话呢，可能节后即便是价格有什么变化呢，也不会影响到你等等啊，就是让你呢去跟他去做一些什么合约。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大家真的不用着急，即便是节后什么涨价与否的话呢，这都说不准呢。如果您现在把钱交了，跟他定好了，那么节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都很难说。当然我是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去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当然我这么一说的话，很多厂家都不乐意听啊，就说他们希望在节前呢能够手里有一大把的订单，他们心里踏实。但是我们不踏实啊，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很有可能万一你节后你的公司啊，你的厂家有些什么变化呢，这都很难说。所以大家真的不用着急，不要图那点儿说价格上的那种变化就特别匆忙的跟他定了一什么样的合约，交了一什么样的定钱，万一节后什么样的状况出现，您就很被动。 对， 我是这么认为啊。 好，是吧？ 是， 因为你们也是做全屋定制的，你们也希望在节前可能有些订单。 对对对对。 但是从消费者的这方面考虑的话，咱们还是给他们做到万无一失，是吧？ 对对对对、 嗯。好的，那今天的这个安居快讯呢，咱们就梳理到这儿了。那接下来我们就全屋定制的话题呢，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 让选择不再艰难， 让生活更加惬意。 房产在线。 好了，那安居快讯过后呢，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全屋定制这件事儿啊。那如果大家呢，比如说您对于全屋定制，或者说你也想呢来参与一下全屋定制的事儿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咱们互相交流。大家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互相交流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北京百优全屋定制的徐伟，跟大家来交流这个话题。那刚才呢，咱们已经说了全屋定制的这个概念啊。那很多的消费者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全屋定制这个概念呢，可能只停留在就是家具的定制。 对啊， 实际上并不尽然。您再重复一下，全屋定制大概是指的什么？ 全屋定制说通俗一点点，应该是家具的设计，就是整个家装的设计。 家装的设计。 对，嗯、包括第二步就是装修。 嗯。 啊，整个施工的过程，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家具的设计和生产的过程，啊，再接下来是家具的安装。啊，包括电器，包括咱们的电灯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器的配饰，啊，然后再包括咱们最后的安装和售后服务，整个下来的一个体系，其实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方案。 嗯，所以像刚才您说的，从你要开始装修了，然后这个装修的设计啊，以及装修的实施啊，另外整个施工的过程啊，还有这个家具的设计啊，什么家电的设计啊， 对 等等，安装啊等等，这是一条龙的， 一条龙下来。 哎，这个整个的过程叫做全屋定制， 定制 并不是说啊，你给我把家具呢，这个按照我的要求给定制一下，这就叫全屋定制，可并不尽然。 对对对，因为咱们现在广义上讲是这样的，其实咱们现实的生活当中所提到的全屋定制，其实还是家居定制。 嗯， 家居定制。 平时咱们说的还是家居定制是吗？ 对， 家居。 平时咱们说的时候是说全屋定制。 对呀、啊， 对。 对， 但是理解上，就是家居的全屋定制 啊。但是他一问就知道了， 到 底是什么，是吧？ 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就定制这个行业来讲、嗯、也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 嗯 啊，全屋定制这两个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叫就是标准化的全屋定制。 嗯， 就是我所有东西全是标准化的，它可能价格比较便宜啊，生产也比较方便。 嗯 啊，这个呢叫标准化。 这个标准化跟那个菜单化是一个意思吗？ 差不太多吧，就是它所有的数据都是标准的。 一个标准的。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道理，您就可能就明白了。 嗯， 比方说一个衣柜，啊，我的挂衣区的高度是950的高度。 嗯， 那么我标准化，我就是950的高度。 嗯， 这个数我是不能动的。 嗯， 那么比方说，可能我1.7米的身高，950，我挂衣服是没有问题的。 嗯， 对吧？但是现在随着咱们这个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现在比我身高多的人很多，1.8米的、1.85米的很多。那么一旦这个身高达到了1.8米到1.85米，这个时候它的950的挂衣区的高度是不够的。 嗯， 衣服就会拖地。 嗯， 就会拖的，哎。 对，其实您说这我特别理解哈、啊，那但是问题就出在这儿。为什么呢？就是刚才您说了哈，这个定制呢，它有标准的一些数据的东西。 对 啊，可能原来呢，这个柜子甚至在市场上买的柜子都是这个按这个标准啊 对 来制作的，你来购买。 对。 但是如果全是标准的这些数据的话，我还定制干什么？那我肯定 就 不定制了。 那就出了另外一个端口，就是非标化的， 非标化的 全屋定制。 对，所以它的价钱就贵了。 对。 可能一般你啊，一些商家给您的那个全屋定制的那个菜单也好，那个价格也好，它完全是按照标准准走的。如果你要是根据你的家庭啊，这个实际情况有些变化的话，那肯定价格也不一样了，那其他很多方面都不一样了。 是的， 但是话说回来，我既然要去全屋定制的话，我就是要凸显我家里边这种个性。 个性。 如果全是标准的话，我干脆到商场去买那个标准的一些数据的东西就好了。 是的。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不要为这个所谓的全屋定制那个价格所不叫迷惑吧，就是所 诱导，就哎呀这个很便宜啊，这都挺好，但是你只要去跟他一谈，按你数据走，按你的那个想法，比如换一些里边的那个内核啊，一些材料什么的，价格肯定就不一样。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消费者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一定光看价格， 是的， 是要看适不适合咱们自己。 啊， 有一些哪些地方我是能动的，能不能动，要提前问清楚，别到时候您定完了才发现挂完衣服不合适， 对， 对吧？还有什么放鞋不合适。这些东西都是咱们提前要了解的一些东西，这就是标准和非标准两个定制的两个方向。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你要是参与全屋定制哈，那就说明您的特别想啊，把自己的家呢弄得完全个性化哈，就把各个的这个方面的环境啊或者它的面积啊充分利用起来啊。那如果这样的话呢，可能一些尺寸呢就是不是标准化的，这个时候呢您参加全屋定制我觉得是有价值的。 对对， 如果您要全都是标准化的数据，其实你真的是没必要弄这个所谓的这种全屋定制，还特别贵。 对， 我觉得可能是我理解是这样的。 对对对，现在有一些这个厂家做的一些这个全屋定制的产品呢，它就是拿标准的东西去套， 对， 套成一个定制的一个系列。 嗯， 那这时候你买回去其实就是标准的东西， 就是标准 啊，没有一个就是说 特别的 这种特别的自己心仪的或者有自己个性化的东西掺杂在里边的，这样的东西。所以这个叫定制嘛，也叫定制，但是它叫我感觉它就应该叫标准化定制。 对，标准化定制， 对对对，并非是个性化私人定制。 对，因为个性化私人定制呢，才是大家参与全屋定制的一个初衷。 对， 如果标准化定制全是这样的话，那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啊。当然有些人呢可能一个商家给你全部完成硬装啊软装啊等等的，其实也会达到一个统一性哈，各方面可能也更好一些，但是跟您的要求是不是一致，这个呢大家一定要好好想一想。好，那关于全屋定制的事儿，咱们下半段的时候跟大家再继续交流啊。 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新春愉快，阖家欢乐，请您自觉遵守禁放新规，不在五环路以内及其他禁放区域燃放烟花爆竹。探寻文化密码，品味生活之美。 2018年城市文化范儿继续与您同行， 博物馆里触摸璀璨历史， 老品牌中回味城市记忆， 戏剧舞台感悟人生百味， 文化带里重走昔日盛景。 我是黄燕， 我是子昂。 2018年每个清晨7:30， 我们都在 FM 107.3 AM 1026， 等待与您的相遇。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6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小魏，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现在流行绿色环保过大年，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和北京电台共同发起了飞蓝北京我的环保日记绿色环保过大年倡议，尽放环保过大年，勤俭节约过大年，干干净净过大年，和谐和睦过大年。 儿子，烟花礼炮咱家啥都不放，要为北京的蓝天出份力。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飞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6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下面的楼市好声音，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我们说家居啊、装修啊这方面的时间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北京百优全屋定制的徐伟。徐伟，你好。 你好。 嗯，如果听众朋友啊，关于全屋定制这方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啊，把您的问题呢，来这个写上，我们互相交流啊。您可以在手机的订阅号当中呢，来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了。咱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啊，有一位姓惠的朋友呢，他跟您来请教，说这个40平米一居全屋定制家具大概要多少钱？啊，而且他说这个非标准的这个家屋定制啊，大概每平方米是多少钱？ 这个根据不同的材质吧，它的价格应该也不太一样。我就举一个中档偏上一点的价格，仅供他参考。一居室40多平米，也就是说，我分析一下他屋里边需要的哪几款家具。第一个，进门有一个鞋柜，第二个是门厅，就是进来这叫门厅柜，第二个就是它有一个餐边的有个小柜，第三个就是电视柜，第四个呢，是有一个衣柜，肯定会有一个衣柜，那么再加上一个卫生间里边的有一个小的储柜的，或者说是浴室柜，对对对，这样加起来的话，我感觉给他一个大概齐的价格，中档偏上的价格应该是在25,000-27,000，差不多就能搞定。 这个定制当中什么沙发呀、床啊，这些都不算是吧？ 这些都是成品的一个标准件了。 啊，这都是成品的标准件。 对对对，因为床和沙发几乎全是标准件。这不是定制的这个。 明白了。所以呢，说到家具的定制，全屋定制啊，咱们现在只局限于就是家具的全屋定制这块。实际上沙发和床等等，它是不属于定制范畴之内的，它都是一些标准的尺寸。 对对对，你像床啊这一类的，它也有非标定制，但是它非标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价钱非常非常的高。 对。 你像咱们的床都是1.8米×2米的，或者说2米×2米的呀，或者1.5米×1.9米的呀，基本上都是标准尺寸。 对，就三个类型你可以任意选择了。 对对对，如果你要是选择一个对特别长的或者加大型的床，那这时候可能就会 花将近1.5倍的价格去买，对咱们也得不偿失。就是没有特殊需求的话，尽量不要选择这种定制。 对，另外像这个沙发也是哈，因为市面上各种形状、各种配置的这种沙发也非常多。 对，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家里的面积的特点啊，选择不同的沙发就可以了。 对对对， 没必要去定制。 对，因为咱们客厅里边的这个长度啊什么的，这个没有必要非得严丝合缝。它不像这个鞋柜啊、衣柜啊这一类的，就需要你根据不同的地方去定做不同的长度的东西。而沙发这个地方呢，它又用不到那个去哪头到哪头啊，或者说严丝合缝啊，或者什么的，因为毕竟还有窗帘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电器啊，可能都会挡着沙发的地儿。所以这时候沙发是没必要到头的。 对，就是有一些异形的东西呢，要去定制就可以了。 对对对对。 那另外像什么衣柜啊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定制的哈。 对对对，衣柜啊、鞋柜啊、电视柜啊，包括咱们餐边柜，还有咱们的浴室柜，这些都可以定制。 就是在您的这个经营当中啊，您觉得就是在家具方面定制比较多的几款，刚才您已经说到了，就这些定制比较多是吧？ 是的，你像还有几个地方的话，就是也有定制比较多的，你像咱们的书房，儿童房，包括老人房，还包括这个一些阳台的储物柜，这一类都是在咱们定制的这个范围。 实际上说句真心话啊，因为原来的话呢，装修装施工队当中呢都有一个木工，现在好像都没有了啊。原来都跟着有一个木工，实际上很多都是当时呢就是在施工的时候他现打家具。像我那个房子啊，有一套房子在装修的时候，就是施工队的木工给我打的电视柜，还有那个书房的那个这个百宝阁呀，书柜啊，都是他们当时打出来的。 是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全屋定制的一个雏形了。 对对对，那会儿应该是没有这种机械化的东西， 对， 所以全部都是靠咱们 手工 去 打出来的 一些。 现在看来质量还相当不错呢，因为你盯在那儿老去看它打的那个选料啊，它的工艺都非常好。 是的，是的，那会儿纯粹的都是用手工嘛，包括咱们这个制作的过程，包括后期的刷漆啊什么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在现场一次性完成的。 对对对对 对， 当然也有副作用啊，就是说你像你刷漆的时候等等的，它会有这个异味啊，出来，然后环保会受到影响。 对对对，因为可能那会儿您装修的时候，可能时间比较长了，因为如果是采用这种工艺去做装修的话，可能得10年以前的时候，那个 应该在2005年 是吧？应该在10年以前， 12年以前了。 对对对， 就现场给你打。 对， 而且那个木工的手艺都是非常好的。 对，你想想那会儿的人是40岁，现在都要快60了，他还能干得动吗？ 所以现在那个施工队当中好像都没有木工这个位置了。 对对对，你像现在这个装修里边的好的木工，一般都是做天花、吊顶，这叫木工。然后打一些柜子这些。几乎没有在自己打柜子的 了， 太少了。 对，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在现场打的话呢，可能这个也有一些环保方面啊有些影响。 对对对，确实是，因为现在咱们自己采购一些板材的话，板材的环保系数确实是没办法保证。 对，好的，那如果大家有问题啊，还可以继续跟我们交流啊。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说一说什么叫这个全屋定制，已经跟大家说得很清楚了哈。不仅仅是家具的定制啊，这个是一个误区，不仅仅是家具的定制。实际上您家装啊，只要您想开始装修了，家装的设计啊，装修的整个的施工的过程啊，甚至家具的设计的安装等等，这些都是属于硬装软装加起来统一的叫做这个全屋定制。 全屋定制 啊，全屋定制。那为什么要采用全屋定制呢？就肯定刚才您也提到了哈， 对， 凸显您的个性呗，好好的利用您的家里的这个环境啊， 对 啊，利用它的这个利用率提高啊， 对 啊，这些都是我们要全屋定制的一个初衷了。那您觉得全屋定制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吗？ 简单一点讲，就是说全屋定制这块，家居这一块的这个非常重要。第一个呢就是选材啊，材料的选择上边，这个第一个很重要。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设计师的选择也非常重要啊。还有第三个就是咱们后期的安装和施工啊，包括售后这一块也是非常重要，需要我们注意的。说材料这一块，其实我刚才也说得很明白，就是我们选材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检测报告啊，我们这款材料它的检测报告是什么样子的。那么检测报告里边我们要关注的两个指标。第一个指标就是甲醛的释放量。 啊，第二个指标呢就是它的卧定力，啊，这个呢直接影响了什么呀？一个是影响健康，第二个是影响咱们的柜子的这个使用的年限，还有它的稳定性，啊，这两个指标。 就是甲醛的释放量，这是一个指标，在它的检测报告当中都是有的。 对对对对。 另外就是它的卧钉力， 对对对， 卧钉力它也写吗？ 会写。对对，咱们检测中心出的报告里边就会有卧钉力这一项。 哦， 卧钉力这一项，有一些板材的这种厂家为了不体现，或者说它不合格，我干脆我就不检这一项。 嗯 啊，所以一定要关注到它的卧钉力这一项，这一项也非常非常重要，因为牵扯到咱们后期使用和它的这种使用年限也好，或者它的稳定性也好，这个也一定要有。 嗯 啊， 所以刚才您提到就是全屋定制的要注意哪些问题啊？首先它的选材、设计、安装和售后啊，这都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呢，说句真心话，我们要想全屋定制，肯定要找一个公司啊，或找一个什么商家跟他来合作，因为现在做全屋定制这样的公司特别多。 是的。 那我们在选择这样的全屋定制的公司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我感觉应该是找一个有实力的。第二个呢就是说他的口碑是比较好的，因为现在咱们网络这么发达，口碑好不好，可能上网查一查，看一看，包括通过网络我们先提前先获取 先，对他有些了解， 也对对，先了解一下看看怎么样，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我们再去找这个商家去合作也好，或者说去谈也好，是这样子去做啊。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后期要跟设计师去接触，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我们亲身去体验了这个消费的这个过程的时候，那么我们也要提高一个警惕啊，这个看看设计师到底是他的水平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这个消费者是自己是能够体验得到的，体验得到的。 对，实际上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到全屋定制，它不仅仅是家具的定制这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呢，您家里想装修了，从开始有这个念头，一直到实施的过程，最后整个拎包入住，完成，其实这个整个的大过程呢，都是全屋定制啊。 对， 对， 对， 它整个呢是一个全屋定制的全过程。 对，简单一点理解就是什么呀？全屋定制是什么呀？你给我一把钥匙， 对， 我给你一个定制的家。 哎。这就是整个的全屋定制的过程。那既然这样的话呢，你真的要找一个好的公司合作，找一个好的设计师合作，这样才能够保证您全屋定制的完美吧，尽量的完善，是吧？ 对对对。 否则的话，里边的问题真的可能会非常多。你想全部的东西都要交给人家给你做。 对对对， 是吧？ 对。再一个就是刚才咱们说到选材的这个方面，它的这个检测报告一定是咱们这种权威的部门出的啊，不要是地方的，或者说是哪个省、哪个市、哪个县出的这种东西，检测报告是没有权威性的。你像咱们这个中国这个社科这个农林科院啊，这是一个比较权威的检测报告出这个板材的检测报告的一个部门。还有一个就是说咱们那个装饰工程那个这个检测在东坝那边也有一个检测的地方，所以这两个地方出的这个检测报告是咱们比较权威的，就全国来讲比较权威的两个地方出的。 当然了，我觉得要想各方面你能够省心的话，还是要找一个呢相对比较靠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全屋定制 公司 啊。 对对对。 如果你真的他找了一个不靠谱的话呢，你说在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你像侦探一样哈，老去盯着他，然后又给他去检测他的材料等等的，这个真的是太累了。 对对 对， 对， 对。 这个我觉得也实施性并不大。 是的、 啊、 其实他应该每个厂家都应该提供这些东西， 是的， 应该是提供这些检测报告、这是一方面。 好，来咱们回答一个问题啊，雨水他说这个家具质量有问题找哪儿去鉴定，说之后呢找哪些部门去解决，不是在家具城买的家具。 有，这 那您 不 是在家具城买的家具，具体是在什么样的卖家具的地方买的？另外您这个家具呢，它有没有什么发票啊、品牌啊？ 对对， 这些是不是正规的地方就买个家具，这样的就很难办。 很难办，很难办、 啊。如果您是在比较正规的地方买的家具的话，应该说还都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 对对对，因为现在咱们这个建材城也好，或者说是一些家具的这种体验馆也好，它都是有保障的，就是你先那个在那个商场里边买的一些东西， 商场是有保障的。 对， 首先它有保障。 如果您是在那些小商小贩集结成的那种大市场买的家具，就很难 很难说很难说，估计连人都找不到， 估计连人都找不到了。 对， 嗯，所以在这里呢，真的咱们要为自己负责哈，一定要买这个品牌各方面都比较正规的， 对对对， 这样的家具。 对，去一些正规的店， 对 啊，去买，这样是比较好的。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说这个全屋定制哈。那说到全屋定制的话呢，刚才您提到了，就是我们也要就是要普及一些知识啊。比如说您选材呢，它的卧钉率啊，啊，还有呢它的这个甲醛释放量啊等等这些呢，一定要过关。 对对对， 啊，要过关， 对， 要使这样的东西。另外呢，比如说我要做全屋定制的话呢，公司是不是应该给我配一个设计师啊？ 设计师是整个全屋过程当中，全屋定制过程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嗯 啊，因为咱们消费者只能跟销售和设计师接触是比较多的。 对， 而最多的就是设计师。 嗯 啊， 而且这个设计师呢，能达到全屋定制哈，啊，这样的设计师应该说他软装硬装都应该是拿手的。 他不光是这两方面， 嗯， 包括他对整个行业的这种理解，他的经验。打个比方来说吧，就是说我们整个这个装修过程中需要的电器，他对整个电器所有的尺寸，包括它的安装过程，包括它的这个需要的一些特殊的要求，他都应该是理解或者是知道的，啊，这是其中一个。 嗯， 那么其他的还有一些，就是说跟装修过程当中有交接的地方，他都应该是理解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最后，他要对整个的生产过程当中的工艺问题，他也是知道的，没有问题的。那这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一个设计师的一个小的标准吧。 嗯 啊， 就是说在装修过程当中所有的环节他应该都是非常清楚的， 非常清楚 啊，所以他才能够胜任的所谓的全屋定制的设计师。 对对对对，而不是一个就是说有一些设计师呢叫什么呀，我感觉只能叫他叫一个量尺员吧。 嗯嗯嗯， 他只会量尺， 嗯，或者只会呢出图纸， 嗯，叫画图员。 对 啊，所以他不具备咱们整个在这个全屋定制的过程当中对业主他的需求的理解，风格的理解，或者他想象当中我们完成之后的这种想象中这种完成之后的这种概念性的理解，他没有沟通。 嗯， 那这时候你定出来的东西就是你设计师自己的，跟业主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好像这个能够完成全屋定制的设计师呢，就像一个大的晚会当中的导演一样啊，他整个的这个组织啊、沟通啊、安排进场的时间、安装时间等等，他应该心里都是特别有数的。 他应该对这个整个过程是完全有把控能力的。 嗯 啊，什么时候我该做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时候该进场，什么时候该出场，什么时候该装什么东西，他应该非常非常的了解。 嗯 啊，而且对时间上，比如说他切砖需要多长时间啊，比如说他装地板需要多长时间，他都要应该是给出一个大概其的时间都能给到出来， 特别准确啊。 对对，比较准确的。 那就是说如果我要是想全屋定制的话，那找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哈，胜任的设计师，那等于我这个全屋定制就完成了一半了。 是的， 是吧？ 是的。 那我平时我跟谁进行联络呢？是不是就是跟那个设计师进行多方的沟通啊？ 必须跟设计师沟通。 嗯， 因为咱们自己的需求需要表达出来，需要表达出来。那么表达给谁呢？就是表达给设计师。 嗯， 你表达给销售也没有用，对吧？就是表达给设计师。那么设计师呢，是负责收集咱们业主的需求、爱好、个性。 嗯， 那这时候你做出来的东西就是符合咱们消费者私人定制的这么一个产品。 嗯， 否则的话，如果他什么都不问，你消费者也没有去说，他什么都不问，那这时候你让他去生产去设计一个东西，那设计出来的东西那只是他自己的东西， 嗯， 只是设计师自己的东西， 嗯， 那闭门造车了，对吧？那他根本就不能符合到我们消费者自身的这种个人私人的定制的这个概念。 嗯嗯， 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我们咱们消费者其实你接触下来，整个的接触下来可能一天上门一次，我就能很快的能知道这个设计师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嗯 啊，就看看他，嗯，第一个，我看看他能不能， 主动的去挖掘客户的需求， 嗯， 对吧？我想装修房子，我房子里边想做什么样的东西？我举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比方说我们去量一个橱柜，那么这时候我们好的设计师应该是这样子的：进门之后量完尺之后，要挖掘客户在厨房里边需求，对吧？那么厨房里边需要什么样的烟机、灶具、冰箱啊、有洗衣机、有这个净水器啊、有燃气壁挂炉，对吧？还有一个新风。这类的东西，那么我要了解这些东西，了解客户的需求，那这时候这个设计师就是合格的，对吧？他了解了客户的需求了，那么这时候我就能够给到这个客户不同的方案，去解决到他整个的设计的方案， 嗯， 对吧？如果我来量了一个尺，什么都没问，这卷包我就走了，回去我就给你设计去了。那这时候我估计设计出来的图纸也不是业主想要的， 因为他没有充分了解业主的需求。 是的， 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 刚才听了您说的话呢，我一会儿有两个问题再问你啊。不过咱们呢，先回答一下雨水的问题啊。您的这个几条短信我们都看到了啊。那如果是通过这个途径购买的话，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啊。那您这样，您还是通过什么地方买的？然后呢，因为也有品牌，您告诉我品牌了，那直接跟他们商家来进行联络，具体是什么样的问题跟他们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点呢，您放心啊。刚才听了您说的那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就像这个全屋定做跟那个全包它有什么区别啊？因为现在有些全包的装修就这样，就是说我给你一把钥匙，然后呢一切事情我都不管了，最后呢我就拎包入住了就可以了，这也是全包啊。那全包和所谓的全屋定制，那是不是就体现在一个全屋定制更能表现业主的想法和业主的个性啊？ 是的，应该是这样。就是你全包的话呢，就是没有一个好的这种 设计 啊也好，或者说什么也好，它全部都是标准化的。我全包了，基本上就是标准化的东西，什么东西多少多少米，什么什么东西多少多少平米啊，我送你多大的衣柜， 嗯 啊，送你多大的一个橱柜，送你一个什么样的鞋柜，基本上都是标准化的定制的东西。那这时候就很难体现到个性化的一些设计的方案也好，或者说颜色选择呀、颜色搭配呀，这一类比较个性化的东西就会少很多。 嗯，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比如说我要是用这个全屋定制这种方式来完成装修了哈，实际上现在大家都知道，装修呢已经完全都是那种碎片化了。比如说我的橱柜有厂家帮助我设计，帮助我安装，我的门啊由厂家来制作来安装，甚至我的地板都有专门的厂家来铺啊，我的壁纸有专门厂家来贴，另外很多方面全都是给他就是分门别类了，全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了。 对对对，是的。 实际上我全屋定制的话，他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吗？ 他 让各个厂家去给你做吗？ 是的， 也是这样。 对对对，因为全屋定制的话，不可能一个公司把所有的都融进来， 对， 这样的话也很难。真正的这个咱们现在理解的全屋定制，其实还是我刚才也说过了，真正咱们现在理解的这种全屋定制还是停留在这个家具这一块儿， 嗯， 这一块儿啊，不包含什么其他的这些需要采购的东西。但是真正全屋定制的一个合格的设计师是能够给咱们业主推荐到什么呀，就是比如说你买什么样的灯， 嗯， 贴什么样的壁纸，啊，配什么样的门，啊，铺什么样的地板的，包括颜色呀，包括材质呀，什么这些东西都可以给到他建议。其实这个时候，设计师，还是反过来说，还是说这个设计师他的能力其实不局限于，这个光设计柜子这么简简单单的事情， 啊， 应该是他把整个装修的所有的每一个口都串联起来。那这时候他的风格就不一样了。 嗯嗯，我们现在呢也经常听到一些广告啊，都是关于这个全屋定制的啊，说怎么怎么便宜，怎么怎么实惠哈，怎么怎么合算，好像说的都非常好。但是从现在整个的市场运作来看啊，您觉得这个全屋定制是能够真正给大家带来实惠和方便的一种装修方式吗？ 我觉得是的。 嗯， 我觉得是的，因为全屋定制这一块的话，确实是能够给咱们消费者带来一个实惠， 嗯， 然后节省时间，然后是这个整个的这种私人定制的这种个性化的东西更能够体现出来，它不是七拼八凑的啊。这样的话有一个单独的一个设计师去了解他的这种需求以后啊，包括他的个性化的东西，那这时候呢他做出来的东西绝对是他适合于他自己更个性化的一些东西能出来的， 嗯嗯， 啊，这时候咱们其实完成的每一件作品 都是咱们业主可能在装修之前梦寐以求的吧。 嗯，另外呢，说到这个全屋定制啊，很多人呢听广告也好，或从其他途径啊听到也好，可能图的它是便宜啊，因为有时候广告会说，哎呀，多少钱啊，每平方米多少钱就给完成全屋定制等等的哈。那您是业内人士，您真认为就是全屋定制要比一般的装修便宜吗？ 我更注重个性。 嗯。 价格上边的话，我认为 其实 如果能适应到我的话，我个人的消费理念是这样的，如果能适应到我的话，我愿意多花两三千块钱也没有问题。 嗯， 对，其实价格和个性，按照年轻人来讲的话，可能会选择个性。 嗯， 因为多花一点点钱，我买到我更喜欢的， 嗯， 才是最主要的。 对，您的意思是说，真的是特别满意的这种全屋定制的话，其实绝对是并不比装修你自己装修其他方式装修便宜啊，因为它要突出你个人的这种个性嘛。 对， 个性的话，东西总比那个普遍大众化的东西要贵的。所以这个一般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啊。但是有一些也大家听到，比如说啊，我用的是全屋定制，而且全屋都是实木家具等等，像这种说法，我都觉得特别表示怀疑。 是的，有些时候其实这个全屋定制的时候，并不一定咱们业主会多花钱， 嗯， 并不一定都会多花钱，我们会想办法让他去少花钱， 少花钱， 对，而完成了他整个所想要的一些个性化的东西， 嗯， 这才是最主要的啊。就像我们之前有一个我的朋友，他也是在装修，然后他就想以后边这个餐桌的后边有个背景墙， 嗯， 而当时想花很多钱去做这个背景墙，特别大，想做很，就是说要花个差不多将近10000多， 嗯， 啊，他想要的东西也很特殊，也很特殊，最后我们只用了5块地板就给他搞定了，5块地板总共花了将近400块钱啊。 那就是说你们用你们的这个经验哈，与各方的这种关系哈，尽量的降低它的成本， 是的， 是，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是的，因为这时候才能够体现到一个设计师，嗯，就是说他能够理解到业主的需求也好，或者说他的个性化的这种设计也好， 嗯， 这时候你设计出来是独一无二的， 嗯， 那这时候业主愿意为这个东西去买单。 所以呢，今天通过这期节目呢，也给大家一个启示，就是说所谓的全屋定制哈，绝对不是说大家便宜啊，能够这个图这种装修方式的一种便宜就去认定它的，其实这个东西要因人而异，因装修而异哈，所以这点大家呢一定要多加注意， 对对对， 别被一些所谓的广告所误导啊，因为你既突出它的个性啊，表现你的一些想法的话，怎么可能比一般的装修便宜呢？当然也有可能你遇到一个好的设计师，一个好的公司，从消费者的角度去给你考虑，真的做出来既有个性，同时呢又没有怎么这个超标啊，而且价格呢也比较实惠，性价比比较高，这样的装修也是有可能的。 是的， 但是绝不能图便宜去参与所谓的这种全屋定制。 是的，是的，是的， 嗯， 因为这里边 这是一个误区， 一个误区，一个误区， 对对对， 对对对， 嗯， 这里边还是要凸显咱们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擦亮眼， 嗯， 然后多多的去沟通啊，不要轻易的去相信什么这个打折那个打折， 嗯， 什么的，一定要先了解，然后再去试着去跟设计师去沟通，那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很好的有一个消费的过程， 嗯， 然后自己最后也能够达到咱们自己所实现的这种理想的这个装的这种家 状态 啊， 对对 对， 对， 只要大家能够全力以赴啊，都真诚相对，应该说还是能够达到的业主所需要的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北京百优全屋定制的徐伟。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的，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请您继续收听城市广播下面的财富大搜索节目。 琴键上透着光，彩绘的玻璃窗，做时时刻的事，抓灯谁谁谁看，一段一段流浪忧伤，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18世纪的又划上，请欣赏在下你的浪漫，再看是否多久都一样。 不忘初心，坚守广播相与伴，撸起袖子加油干。